你给我们发过来，让大家听听老师给你评评啊。 对， 咱们不求说一下要配完十句话，因为你有时候啊，你要是后边几句不熟的话，你忘了，要最后就成了念课文了。 对， 是不是？ 还是拿出自己最擅长的段落。 哎，你觉得哪几句你觉得特别好把握啊？ 嗯 ，DDS in the house。 我们还是， 如果你喜欢这个，你就读这个。 对，我们还是建议啊，初学者从简单入手，找到兴趣和乐趣；水平高的呢，就从难度有感觉的入手，挑战最难极限。我们每次教的东西，大家都感觉到每次都有难的地方， 对， 也有简单的地方，自己选。 你哪怕就读一个 surprise， 我看也行。 嗯，对， 我看行。好，咱们今天的英语动画趣配音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认真收听啊，谢谢 David 老师。 All right, cool. 好，英语公众号英语 PK 台今晚给大家推送学习的音频和全文本，大家周末快乐，下次见。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意大利位于欧洲的南部，包括亚平宁半岛和西西里、萨丁等岛屿，北部以阿尔卑斯山与法国、瑞士、奥地利、塞尔维亚和黑山接壤，东西南三面濒临亚德里亚海和地中海，国土面积约3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000万，首都位于历史名城罗马，官方语言是意大利语。意大利人是天生的体育爱好者，他们对体育的热衷反映出意大利人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人生观。意大利人最热衷的体育项目有足球、骑马、赛马、篮球、高尔夫球、滑雪、帆船运动、划独木舟、网球和狩猎。足球可谓是意大利的国球，也是最受观众欢迎的运动项目，各大城市以及大部分中等城市都拥有参加联赛的球队。名列第二的就是骑马了，意大利骑手有时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也会夺走许多奖牌，从阿尔卑斯山一直到西西里岛，有许多可供骑马爱好者尽情驰骋的好场地。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意大利人对滑雪的热爱。滑雪是意大利人最喜爱的运动项目之一，沿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脉有许多滑雪场。 So the country has over 2.5 million keen skiers who are joined each year by millions of foreign visito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Both alpine or downhill skiing and cross-country skiing are well catered for in Italy. Most resorts provide facilities for both, although downhill skiing is far more popular.Italy has some of the best ski resorts in Europe, and each year hosts the middle stages of the World Ski Cup. The best equipped and most famous ski resorts are in the Alps, conveniently situated close to the northern cities of Milan, Turin, and Genoa. However, skiing is also possible locally if you live in Rome,Florence and Naples at smaller and cheaper resorts in the Apennines, the Abruzzi, and even in Sicily, where you can ski on Mount Etna, famous for its active volcanoes.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